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咧鲍伟聪嘅咧，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嗱呢两日咧就全球啊，包括香港啊、海外华人咧，有一个非常之激烈嘅画面嘅系列，我谂好多人都睇到咧，就系咧呢个中国嘅海警船同埋咧菲律宾嘅海警船咧喺菲律宾啊嘅西边嘅黄岩岛啊附近。由於一隻中國驅逐艦走埋嚟幫拖，結果中國海警船和中國軍方的驅逐艦由於缺乏溝通，同埋在前線嗰度動作相當笨拙，結果搞到中國驅逐艦撞翻自己中國的海警船，非常之慘烈嘅。我哋睇到畫面啊，就係當時中國海警船本來咧係諗住冲埋去嗰个菲律宾个海警船嗰度，咁然后点会多咗个中国驱逐舰呢？中国驱逐舰喺侧边咧系互翼啊，系谂住咧系两边去包抄，点知咧中国驱逐舰同埋中国海警船咧系计算个方位出现严重嘅错误，咁啊好衰唔衰？中国海警船一个尖端啊，即系你睇铁达尼号咧，阿 K Winslet 同埋迪卡比奥咧。是玩十字嗰只，嗰个位咧有三个中国海警船啊嘅人咧就喺度绑住一啲咧防撞物，即系嗰啲巨型嘅水泡啊、轮胎啊、轮胎啊诸如此类，就谂住系撞埋去啊呢个菲律宾嘅海警船嘅。点知咧就驱逐舰嗰船咧冇协调，佢打横咧就批埋去咧个中国海警船嘅船头，直情将海警船嘅船头咧系铲咗。哇！呢一分鐘嗰個片段咧，係非常之驚心動魄，因為呢個唔係荷里活嘅戰爭片，而係六報警嘅特技。係咧，當堂企喺海警船船頭嘅三個中國人員咧，你唔知係軍方定係咩咧，就咧俾嗰個驅逐艦咧係好似尖刀咁批咗佢嘅，連埋個船頭。咁你睇到啲浪花咧，好多啲網民話啲浪花裏邊咧係紅色嘅，嗰三個人應該咧就命喪當場噶啦。嗱，咁跟住咧即係。菲律賓的海警船咧就人至義盡，逃過一劫，因為其實只豬即係嗰只驅逐艦反而咧係救咗佢，咁啊撞自己船，咁佢就話船上邊如果需要咧，對方要醫藥嘅救援咧，我哋可以提供啊。咁呢件事咧，其實喺中國方面咧即刻撳啦，因為好肉酸啦，係嘛？呢個咧係自己船撞自己船啦。跟住呢一兩日，美國咧即刻咧係有所表示。就是美國海軍啊，個驅逐艦希金斯號叫 Higgins 嚇，即刻駛近啊呢個事發嘅現場，南海嘅黃岩島嘅海域係嘛？咁另外咧就美國方面咧係表示咧嚴重關注，駐呢個菲律賓嘅大使咧就出言咧係厲聲咧譴責中國呢個行為。嗱呢件事咧嗰個背景咧，你要睇到現時嘅華文傳媒咧係冇報導啊，點解要發生種咁嘅嘢？因為咧今次咧係都幾難睇，係一個咧非常之嚴重嘅海事嘅意外。如果你真係中國要對台灣發動戰爭，又或者咧喺南海係對菲律賓發動戰爭咧，你咁樣嘅協調同埋溝通咧，一隻驅逐艦同埋海警船咁樣撞法咧，呢個係唔合格嘅。咁所以咧當時睇到咧，就菲律賓嘅海警船咧發出一陣歡呼，咁然後咧。他哋船上全體人員咧，係得到菲律賓嘅海軍咧即時頒授勳章。嗱，呢個咧對於13億中國人咧個尊嚴同埋面子咧，係一個極為嚴重嘅挑釁啊！係咪啊，鮑生？ 係咁啊！今次咧真係歷史上罕見咧，見到一個咁震撼嘅場面啦。初頭我睇落去都以為係 CG 啊，或者電腦特技，原來係真嘅。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呢個畫面啦，重温一次。咁啊，嗱。在网络上面流传一些即是有关于几艘战舰啊海警船的航迹啦。咁据我呢一个粗浅的分析啦，咁其实应该呢开头的时候呢中国的海警船呢就逼近呢这个菲律宾的海警船。吨位相差好远㗎，菲律宾嗰隻呢苏六号呢只有500 个500吨排水量。咁但係嗰个中国海警船呢係1700吨，都大佢三倍或以上。所以你见到呢个来势汹汹呢，就喺度逼近喺船尾上面呢，有菲律宾嘅海警人员一直喺度呢摄录緊。咁嗱，咁当时呢我哋係睇唔到呢中国嘅桂林号驱逐舰嘅。但係如果根据呢个鸟瞰图嘅分析呢，其实你见到桂林舰呢就係喺一个呢隻菲律宾嘅海警船嘅右后方啊，喺个镜头以外。原先啊战略呢系点样做呢，嗱睇个画面你就知㗎啦。佢希望呢系两隻中国嘅战舰呢系夹住呢个菲律宾嘅海警船，令到佢无路可逃，或者利用两隻船舰嘅侧舷呢去夹击佢哋啊，逼到佢呢就可能要停航啊，又或者系要退让咁样。咁但系呢隻菲律宾嘅海警船呢嘅速度同埋嗰个灵活度呢系远超啊呢两艘战舰嘅预计之内。咁跟住呢隻菲律宾嘅海警船呢就掟咗个右弯。咁掟咗个右弯之后呢，呢隻海警船呢就唔甘心啊，係要追上去。於是呢就跟佢一起掟右弯。嗱，咁呢个时候呢就开始进入咗呢呢个中国驱逐舰嘅航迹里面啦。而呢隻中国驱逐舰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海上面前进緊嘅军舰加埋呢个达到7000吨嘅驱逐舰呢，唔係话刹停就可以刹停㗎。即使佢想刹停都刹唔停。於是乎呢就拦腰咁样呢就撞咗去呢个海警船嘅船头啦。嗱，咁样当时呢表面上就睇到呢呢、这个中国驱逐舰系唔啱嘅，因为有乜理由啊咁样拦腰去撞向自己嘅国家嘅海警船啦。但如果你睇返呢个鸟瞰图，你就睇到係因为呢啊海警船为咗追逐呢、这个菲律宾嘅海警船呢，佢突然间转嘅右弯呢係进入咗呢个驱逐舰嘅即系船头方向。所以驱逐舰系冇得刹停之下呢，唯有眼白白就撞上去啦。咁所以呢成件事呢当然你可以呢话佢哋嘅操舰嘅能力呢系不足。但亦都系呢你见到啦，有啲时候呢喺个海上面呢贪胜不知输。恃住两隻军舰嘅实力，同埋呢一直以嚟呢以多欺少以大小嘅角度呢，就希望可以夹住嗰隻菲律宾嘅海警船。点知呢隻菲律宾海警船呢咁灵活之后呢就逃脱咗，结果就造成呢两隻中国嘅军舰呢咁样相撞啦。陶生， 多谢你呢咁详尽嘅分析，好似广播咁样呢，即係讲到呢、这个利物浦对水晶宫嗰两球点样 射，差不多 啦，一定要呀，呢个细节好重要嘅，因为分清个是非。而家嘅海外同埋大陆嘅华文媒体呢係往往係残缺不全嘅。啊！呢啲嘢一句起两句止，一系啲网民咧就喺睇咗嗰段影片咧就有各自情绪嘅反应，喺文字方面咧系冇人讲嘅。嗱，呢个好重要。表面上呢啲三个海警船嘅中国人做咗替死鬼，但其实中国系好好彩，冇你自己嗰只驱逐舰咧系拦腰咁样一片咧，嗰只海警船或者驱逐舰咧就两边一起车埋去菲律宾个海警船，是会将菲律宾嗰只海警船成只撞沉嘅。菲律宾海警船上边嗰度咧，大约有7-8个人就会全部死亡。嗱，咁样会唔会启动啊？啊，呢个叫美菲防卫条约啊，美国会唔会介入咧？就唔知道，但肯定咧系菲律宾政府咧系会向美国咧系提出要求。所以今次咧，菲律宾只海警船冇事。反而極可能咧，係逃避咗一場啊，就真係中國同埋菲律賓，甚至係美國介入嘅海上衝突，就係戰爭嘅個導火線。所以好多嘢咧，就叫做啊，人算不如天算就咁解。嗱，點解今次中國會咁激動呢？就因為八月初咧，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咧係訪問咧係印度，咁啊同印度咧就。不嬲都有一个叫美国同埋菲律宾同埋印度之间嘅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嗱，呢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咧，中国人往往咧自以为自己咧系同啲一带一路国家同埋美国咧系专有，其实就唔系。菲律宾同埋印度咧之间个关系好密切。咁今次咧就马可斯总统去咧系投资咗唔系好多钱，大约系58亿嘅美金。就宣布咧，同印度喺高科技啊、防卫啊、呢个经济贸易嗰度咧全面嘅合作。咁啊，点解啊发生一件导火线嘅辣着中国啊非常之兴嘅事咧？就系、是、马可斯喺一场叫印度同埋咧菲律宾嘅商务论坛嗰度咧就公开话，佢一旦台湾发生战争， 菲律賓將會無可避免係介入。佢個用個英文咧就叫 get involved。佢話咧呢個咧係冇得傾嘅，斬釘截鐵。佢點解咧？因為啊，菲律賓咧係有僑民咧係住喺台灣，咁我哋一定要咧係處理呢個菲律賓人啊係撤離台灣嘅一個咧緊急嘅行動。一嚿緊急嘅行動咧，加埋有美菲嘅防衛條約咧，所以菲律賓一定會係軍事介入。嗱呢句説話咧，係至今咧係菲律賓政府係馬可斯總統同埋歷任嘅領袖咧，係對台海戰爭一旦爆發一個最強硬同埋最明朗啊，係個表達。咁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咧即刻咧係回擊，就話咧菲律賓總統呢番説話咧係等於玩火。咁啊，马可斯咧就即刻驳嘴喎，吓佢仲喺印度啊，跟住佢最后嗰日开记者会，佢话中国话我玩火，我点玩火啫？呢啲系正常嘅防卫，吓我喺台湾嗰度咧系有咧系加差唔多200,000嘅菲律宾嘅侨民，你如果话对菲律宾闪电战嘅话，吓我身为国家政府，我系咪要对我本国喺台湾嘅公民嘅生命安全而负责呢？咁如果我介入嘅话，咁你中国系咪打埋我呢？你一打埋我，我系咪要回击呢？我要捍卫我个侨民个安全。嗰阵时系美国啊，系咪要介入呢？所以美国听到呢番说话，即刻就派咗驱逐南希金斯号咧，就其实一句说话都冇讲。国防部长海格斯嗰度，但系用行动咧系表示和应同埋支持。嗱，好多人都唔知道台湾同埋菲律宾之间虽然咧系冇邦交。但是菲律賓有多達咧係160,000至到200,000嘅人咧喺台灣嗰度打緊工嘅。嗱，如果但好多人咧就話打台灣啊，啊嗰度2,300,000台灣人啊，中國人係自我中心。啊，除咗台灣人或者咧啊閩南人、中國人諸如此類咧，係另外喺台灣有近100,000嘅外國僑民，即係唔係啊？呢個咧台灣人。里面咧，菲律宾人咧就占咗160,000至200,000不等。另外仲有啲咩人口呢？系印度尼西亚、印尼嘅人口嘅劳工系最多，多达咧系280,000。越南咧就有250,000，菲律宾咧系以160,000至200,000咧系居第三位。另外泰国啊，泰佣打工咧都喺度近80,000。马来西亚人咧就27,000。日本吓就15,000人，嗱唔少噶，跟住咧排第七嘅就美国，美国有10,000人，印度都有5,000几，南韩咧就5,000，缅甸咧就4,000几，跟住系英国，英国人喺台湾都有成3,000，跟住系加拿大，加拿大咧就系2,600，嗱呢啲人咧系全部咧系要咧系撤离嘅，嗱点样撤离咧？嗱呢个咧？台灣政府同以上各國，印尼啊、泰國啊、菲律賓一定有咧係暗中嘅協調，但係咧嗰個細節咧係冇公布。中國人咧亦都萬不關心，但其實咧嗱，喺台灣嚟講，一旦台海爆發戰爭，嗱好多香港人咧住喺台灣咧，佢哋都未必知啊。就喺全台灣咧，總共有117,000個防空疏散避難設施，110,000個啊，好多嘅。預計咧可以容納幾多人咧？8,600,000人，成個台灣嘅人口咧都係得2,300,000。佢話台北嘅人口咧係最周密，總共有4,600處咧係避難嘅空間。嗱，未必係防空洞，避難空間就咩？你睇嗰啲地鐵站，你譬如睇呢個叫做台北車站啊，下邊啊，嚇裏邊你睇到咧嗰個商有一個地下商場，非常之闊落，嚇仲有好多咧洗手間啊同埋食肆。必要時咧，呢啲地下鐵啊，裏邊嗰個車站同埋嗰啲走廊、嗰啲 shopping mall 咧，就係防空洞噶啦。啊嗱，呢個咧就係淨係台北咧，有4,600處可以容納咧，係1,200,000人，係台北常住人口嘅4倍。即係台北而家人口咧都係得300,000嘅啫。佢話佢嗰度一走爛咧，係一旦呢個響起警報咧，佢也可以容納1,200,000。好啦，咁然後咧你就。到處咧，成個台灣咧，喺呢個台北啊、新北啊、桃園啊、新竹啊嗰啲咧，以至啊南投、花蓮咧，都有唔同嘅呢啲避難嘅地點。就通常咧，你要知道，都係預咗大陸第一波咧，係用飛彈，即係或者導彈，首先攻擊嘅咧，當然係軍事目標， 例如話雷達站啊、彈藥庫啊、機場啊、油庫啊、重要嘅通訊設施啊等等。之但係極危險嘅爆炸嗰陣時係爆彈冇眼嘅，你亦都唔知道中國用幾大殺傷力啊嚇嘅彈頭，佢會咧接觸到咧核設嘅工業設施附近周圍嘅高樓大廈，所以嗰度咧同埋啲工業設施附近咧係一定要配備啊，係一啲啊臨時走難嘅嗰啲包嗰啲包裹。同埋咧，電梯咧就會即刻咧會煞停，嗰度啲人咧係一定要行樓梯，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咧係知道附近咧有啲乜嘢嘅避難處所。嗱，你睇下今次俄烏戰爭裏邊，對於呢個平民走難咧，都係一次非常之生動嘅一個求生課。就係今次咧俄烏戰爭咧，俄國大量使用無人機咧，嚇係咁樣咧係攻擊，即使係非軍事重地嘅範圍咧，平民都一定會咧。是遭受到波及，所以这个避难行动是非常之重要的。但是这么多个国家的人，菲律宾那里有成20万人，那么有没有跟台湾政府协调呢？台湾和菲律宾之间是没有邦交的，中间只是一些所谓的文化经贸处。如果台湾政府玩嘢，是对于疏散菲律宾那20万人那个态度不是那么积极，或者他很积极，但是呢協調啊，或者操作嗰方面咧，係令到菲律賓政府覺得擔心。20万人之間，佢哋有冇咧？菲律賓政府向佢哋提供啊，係一啲咧，即係台海爆發戰爭嘅時候嘅走難嘅必要嘅指引。20万人喎，嗰度成啊，好多係打工喎，打工你知係基層人口喎，係嘛？未必有高嘅教育水準喎。到时炮弹冇眼喎，系嘛？炸死咧，起码咧10000几嗰阵时，你话菲律宾点会唔介入咧？一介入咪即系美国有事咯，系嘛？ 嗱，多谢你咧咁详细咧去讲述咧呢个菲律宾同日本咧呢啲看不见嘅关系。 因为呢个系人道嘅精神，系基本嘅人性同埋人道嘅精神，唔系净系你嘅事，系全世界嘅事。印尼、泰国、菲律宾、日本都有人命嘅注码喺度，何况美国系嘛？ 嗱，今次咧嘅主角咧，呢艘苏六号嘅菲律宾嘅海警船咧，虽然船仔细细，但系咧系一只咧好坚固同埋咧做工好出色嘅船。咁你可能以为呢个菲律宾嘅都系一个岛国啦，啲船咧系佢做。对唔住，正如你所述，其实佢同日本嘅关系咁紧密，呢艘船系日本嘅造船厂制造，系日本嘅海洋联合。就做船廠去生產呢艘燈塔級嘅巡邏艦。咁呢艘燈塔級巡邏艦蘇六號咧係同型號嘅第五艘。咁我如果冇記錯咧，應該係訂咗10几艘嘅。喺2015年設計，跟住2017年落水服役。咁呢艘船咧嘅資料就唔係好出色，雖然船仔細細，可以載最多載20零人嘅啫。咁啊，速度亦都咧唔係話好高。咁但係咧足夠使用。但我哋要留意咧。剛才我所讲日本海洋联合造船厂呢，除了做货柜船之外是做什么船的呢？现在日本的航空母舰出云级呢，就是海洋联合这个造船厂生产。亦都最新的摩耶级的护卫舰呢，亦都是海洋联合造船厂出产的。即是换句话讲，这架位于横滨的日本的造船企业呢，自二次大战以来都是日本生产军舰的一个重镇。咁即係呢，其实呢菲律宾呢係识货嘅，亦都係向日本采购咗呢啲即係好出色制造、船壳坚固、装甲厚同埋呢速度高嘅巡逻舰。所以点解喺黄岩岛一带，中国大陆嗰啲网红啊、小粉红呢已经成日喺度嘈呢，就话菲律宾呢有日本背后嘅支持，就係正正菲律宾嘅海警船同埋巡逻舰呢而家全部都係日本制造 ,made in Japan。好似好多中国大陆嘅人走去日本买电饭煲、买呢、這个风筒、买电器一样，认住 Made in Japan 就系好嘢啦。嚟紧2024年，菲律宾咧再加码再订多5艘巡逻舰向日本啊，每艘97公尺长，大过呢个苏六号好多嘅，就系攞嚟抗衡咧呢个喺黄岩岛一带啊呢啲敌国嘅船只咧喺度咧横行无忌。咁今次咧。就正正一隻咧少少製造嘅 Made in Japan 嘅巡邏艦咧，去證實咗菲律賓嘅操艦能力同埋日本嘅船隻嘅做工啊嗰個質素。 咁所以咧，今次咧就係、是、無論從硬件啦，頭先我所述啦，同埋陶生你所講啦，從人道角度啦、軟件啦，啊呢、這個兩個國家嘅呢個咁嘅歷史淵源咧，去證實咗其實咧，如果台灣有事咧，真係咧，日本同埋菲律賓咧都唔會咧置身事外，隨時咧日台啊呢、這個菲再加埋其他韓國嘅國家咧都會介入。所以點解中國大陸而家咁著緊話喺呢個？东海啊、黄岩岛啊、南海一带咧，咁样活动咧，就系、是、知道其实咧，而家周遭嘅邻国啊，都对佢嘅平时啊，呢啲所谓一点都不能少啊，呢啲咁嘅态度咧，系即系唔系好舒服啊，所以咧，佢跟住咧更加要咧宣示佢喺呢啲地方嘅海域嘅主权咯。 你唔听今日嘅风云谷，你都唔知啦。中国人睇全世界系自我中心。他就以为咧系打台湾咧灭岛啊血洗啊系嘛就净系台湾人嘅事，你估唔到啊有200,000菲律宾人喺度，就算系日本有15,000人，我当你今晚12:00凌晨闪电战 ，Flink 同林导弹冇眼，喺嗰阵时开始我当唔好讲菲律宾咁多啊，15,000个日本人点疏散？一架飞机最多系载300人 ，OK？然后你要几多班飞机咧？紧急喺台北嘅桃园机场同埋高雄一起升空。嗱，一架飞机咧就300人，10架咧先得3,000，系咪100架咧就30,000？啊，5,3,1,15嗰度咧系要500架，啊，仲有300人噶，大嘅珍宝机啊，要500架飞机咧，要喺最少我谂48小时内啩，先疏散够咧系15,000个日本人。仲有咁菲律賓咧，係成16萬至到20萬人喎，嚇嗰度要幾多架？5,000架飛機 ，OK？ 喂，5,000架再加埋日本，另外仲有美國啊、加拿大啊、泰國啊，嗰陣時淨係嗰啲客機啊，嚇細嗰啲廉航啊、荷廉航啊，裝唔到500喎，100幾人啫喎，哇！嗰陣時咪呢啲咁嘅雞飛狗走啊，菲律賓啊、印尼啊、泰國啊，係嘛？同埋日本、韓國啊，嗰度咪成幾千架，至少係48小時內啊，冇啊，再多啲啊，72小時啊，幾千架飛機搏命升空，而家未計台灣人自己走啊，好多台灣人咧喺美國有綠卡，嗰班又雞飛狗走嘅時候，嗰啲導彈轟轟轟轟，話俾你啊，即時咧嗰72小時，你睇下今次啲驅逐艦連自己嗰個海警船都撞埋。嗰陣時導彈冇眼，至少焚落10架、8架呢民航機。呢民航機裏面睇下邊個唔好彩啦？你睇下係泰國啊，定係印尼啊，定係日本啊，定係美國啊？美國1萬人啊！嗱，而家未好啦，仲有嗰啲咁嘅戰艦啊，海上嗰度啊，係嘛？你菲律賓邊有咁多啊？係啲漁船啊嚇啊炮艦啊去接濟咧？咁啊靠美國，美國航空母艦上邊啲1,000幾、2,000人喎、啊，嗰陣時佢準備作戰喎、啊。所以你一旦打台海咧，嗰度成90幾萬外國僑民咧，係個個都關各個嗰啲國家事，包括越南。所以絕對唔係話咩台海係中國嘅內海啊，呢場係內戰啊，我哋要啊完成中華民族啊嗰、那個統一啊，係嘛？你要將個視野唔該你放闊少少。呢、這個世界唔係圍繞住你轉嘅，係嘛？所以你淨係菲律賓嗰度咧，馬可斯嗰度，佢今次咧係焗住一定要講啊。因為我諗佢都聞到一陣危機，一定係即係美國啊、日本啊呢啲國防啊最高層啊話俾佢聽，咪你好準備咯？你嗰度成20萬人點算啊？咁而家你賴清德啊，靠民進黨政府啊、台灣嘅國防部啊、軍方啊，有冇呢啲詳盡嘅計劃？係嘛？20萬人點樣走啊？啊，仲有菲律賓呢啲勞工啊，喺好多台灣嘅家庭裏邊係打緊工，佢哋嘅僱主啊又會唔會配合啊？會唔會放人啊？仲有好多嘅嗰啲建築地盤啊，嗰度佢哋平時住邊處啊？住得好散啊，去邊度集中啊？語言通唔通啊？嗱，好大鑊噶喎！所以一打台灣咧，係唔係一般嘅動靜喎？地動山搖啊，係嘛？咁所以點解你係美國而家又整隻戰艦嚟咧？同埋日本又巡糧洋艦介入咧？我頭先講淨係日本15,000人啦。日本人對於本國的人命非常重視，一個都不能少的，是吧？韓國有10,000人，我說日本是15,000人，韓國那裡10,000，加上日韓都25,000，你說要多少架飛機？你說派船啊，那時整個島被中國的海軍和漁船團團圍著， 点会俾你啲船埋到岸啊？所以点疏散啊？啲技术嘅问题点解决啊？所以最尾啊，呢个叫美菲防卫条约就系为此而设。所以美国要做大佬，做世界警察就系咁解。而家咧，美国喺菲律宾总共有五个基地，最近嘅空军基地就系尼和岩岛咧，大约275公里。啊，美军嗰啲咧，飞机咧飞过去咧系好快嘅啫，系嘛？咁咧，另外仲喺宿务啊，同埋咧喺呢个吕宋岛中部啊，都仲有。主要咧系三个基地，而家最近咧系已经咧增加到咧系两个噶啦。咁因为咧美军咧喺1992年咧本来已经撤出啦呢个苏碧湾，因为嗰阵时苏联解体，美军嗰阵时最多喺菲律宾咧系驻有军队系20000多人嘅，但系冷战结束之后咧就逐步咧系撤出，最少嘅时候得200多。嗱而家咧加强版咧就叫美菲嘅军事合作啊呢个防卫条约。加强版之后，美国有几多人入咗菲律宾咧？而家唔知道。正如啊，美国喺台湾嗰10000人啊，系咪只系平民咧？定系有美军咧？亦都唔知道。所以你净系讲头先嗰个数字，同埋紧急战争嘅时候嘅运输，你香港一般人同埋中国人都无法想象。咁所以咧，菲律宾总统今次忍无可忍咧，喺印度讲呢番说话，咁就辣到咧系中国。於是咧就整隻警衛船，點知咧就唔生性驅逐艦咧，自己自炒啊，就搞到咁嘅嘢。咁所以咧嗱，呢件事嘅內容去脈就係咁咯。所以大家唔好淨係睇嗰段短片啊，係當係戰爭片啊，係網民咁樣咧，係當你好似睇 F1 嗰套電影啊，係睇畢比特啊，係咪同埋嗰個非洲嗰個學徒啊，大家一齊炒車。呢個世界咧。好多时嘅真实咧系复杂同埋残酷好多嘅，系咪啊，白生？ 不过咧，幸运嘅中国人民咧，佢就睇唔到风云谷噶，我哋咁嘅分析啦，因为佢未必能够翻墙。亦都咧，佢如果佢睇翻大陆里边嘅媒体嘅报道咧，佢见到嘅事实咧就唔系咁样嘅。佢见到咧就系中国嘅军舰咧就好威武地咧向驱逐呢、這个头先我讲嘅菲律宾嘅苏六号嘅海警船。跟住咧，依艘编号164嘅桂林舰咧，就用舰手咧轻触呢个苏六舰嘅舰尾，就令到佢咧凹陷。跟住咧，仲要讲到咧呢个苏六号咧，就话 We are leaving, we are leaving， 就传嚟呢个英语嘅喺度呼叫，即系投降啊！我哋走啦，我哋走啦。咁于是咧，其他嘅附近嘅渔船咧亦都四散。咁跟住咧。就呢个菲律宾嘅呢个苏六号咧，被驱逐离开呢个水域。嗱，呢个系我喺大陆见到嘅简体字版咧嘅报道。全程里边咧，并无头先我哋所讲啊，呢艘桂林舰点样拦腰撞烂咗嗰个海警船个船头啊，船头嗰2个中国嘅海警人员不知所踪啊，菲律宾啊嘅海警船就提出协助救援。对唔住，呢啲全部睇唔到嘅。所以咧，中国人咧真系好幸运嘅。佢活喺一个咧保护嘅世界里边，啊，唔会令你见到一啲咧令你唔舒服啦、瞓唔着觉啦、屙夜尿啦、便秘啦嘅场面。你只会见到你咧好舒畅啦，啊喺度咧叫打鸡血啦，又或者系咧你睇完之后咧，嗰啲细路仔可以不停攞支铅笔啊，或者系嗰啲叫圆规啊，不停喺度督日本嘅地图啦。嗱呢啲画面咧，你先至会见到嘅啫。所以咧嗱，真系啦。中国大陆咧唔俾你去睇翻墙，唔俾你睇国际上边咧其他嘅媒体嘅新闻报道咧，其实为咗保护你哋嘅弱小心灵咯。 所以佢哋嘅世界嘅视野系残缺嘅，系对于人性同埋生命嘅价值嘅认知咧，系亦都系不正常嘅。香港咧就时时最近流行一个词汇叫同理心 （empathy）， 咩都讲同理心，讲你又识讲，你可唔可以用同理心啊？是为那200000菲律宾的劳工着想呢？他们很多是来自贫穷的家庭，很多好像香港那些中产阶级家庭那里跟阿太打工，他们家都有父母，他们家都有老公，是吧？但是一旦台海爆发战争的时候，这200000人何去何从？那些民族主义者打鸡血那些中国人，你不妨想想，如果你是其中印尼、泰国和菲律宾人的其一份子的时候，系嘛？你会作何打算？你会唔会咁想战争？但好多人咧喺深圳河以北咧就有你冇，因为唔使佢打，系嘛？唔使佢打，佢想啊发生咧系